高贵乡公上。正元元年春二月，杀中书令李丰。初，丰年十七八，已有清明，海内悉然称之。其父太仆辉不愿其然，敕使闭门断客。曹爽专政，司马懿昌吉不出，封为尚书仆射，一为二公监，故不与爽同诸。封子涛以选上其长公主，司马师秉政以封为中书令。是时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，以曹爽亲不得再世任，居常样样。张吉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，封皆与之亲善。师虽擢用封，封私心常在玄。封在中书二岁，抵朔照封与语，不知所说，使知其意己，请封相见以结封，封不以实告，师怒，以刀环铸杀之。宋师复廷尉，遂收封子涛及夏侯玄、张吉等接下廷尉。中谕暗制云：封与黄门剑苏硕、永宁署令岳敦、冗从仆射刘贤等谋曰：拜贵人日，诸营兵皆屯门，陛下临轩，因此同奉陛下，将群僚人兵救诸大将军，陛下倘不从人，便当截将去耳。又云：某以玄为大将军，吉为车骑将军，玄吉皆知其谋。庚戌，主涛、玄、吉、硕、敦、贤皆夷三族。夏侯霸指入蜀也，邀玄欲与之聚，玄不从，即司马懿薨。中领军高阳徐允谓玄曰：吾复忧矣。玄叹曰：世宗清何不见世乎？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，子元子尚不容吾也。即下狱，玄不肯下祠，中狱自临至之。玄正色则狱曰：吾当何罪？卿为令使责人也，卿便为无作。欲以玄明事节高不可屈，而欲当敬，夜未作辞，令与世相负，流涕以示玄。玄氏汉之而已。即就东市，颜色不变，举动自若。李丰帝懿为兖州刺史，司马师遣使收之。懿妻荀氏谓懿曰：中书事发，可及诏书未至复无，何谓作取死亡？左右可同赴水火者为谁？一思未答。七曰：君在大周，不知可与同死生者，虽去亦不免。一曰：二儿小，吾不去，仅但作身死耳，二儿必免。乃止，死。初，李辉与尚书仆射杜基及东安太守郭志善、质子冲有内实而无外官，周礼弗称也。冲常与李丰俱见基，既退，基叹曰：孝义无子，非徒无子，待将无家，君谋为不死也，其子足继其业。时人皆以姬为物，即封死，充为代郡太守，足继父业。正史中， 夏侯玄、何晏、邓阳俱有盛名，欲教尚书郎复古，古不受。古有人寻粲，怪而问之，古曰：太初志大其量，能和虚声而无实才，和平书言远而情近，好辩而无成，所谓利口负邦国之人也。邓玄茂有为而无忠，外邀名利，内无官要，贵同物异，多言而度钱，多言多信，度钱无亲，已无观此三人者，皆将败家，远之有恐祸及，况逆之乎？古又与李丰不善，谓同志曰：丰恃伟而多疑，今小智而昧于权力，若任机事，其死必矣。辛亥，大赦。三月，废皇后张氏。夏四月，立皇后王氏，奉车都尉魁之之女也。狄道长李简秘书请降于汉。六月，姜维寇陇西。中领军徐允素与李丰、夏侯玄善。秋，允为镇北将军，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。帝以允当初，召会群臣，帝特引允以自尽，允当与帝别，涕泣虚息。允未发，有司奏允前放散官务，收复廷尉，喜乐浪，未至到死。吴孙俊交金银报，国人侧目。司马桓律谋杀郡，李太子登之子吴侯婴不克，皆死。帝以李丰之死亦书不平。安东将军司马昭镇许昌，召赵之使击姜维。九月，昭领兵入见，帝幸平乐观以临军过，左右劝帝因昭辞杀之，乐兵以退大将军，以书召于前，帝惧不敢发。昭引兵入城，大将军师乃谋废帝。贾诩师以皇太后令召群臣会议，以帝荒淫无度，泄尽昌忧，不可以成天序，群臣皆莫敢为，乃奏收帝喜寿，归藩于齐，使郭芝入白太后。太后方与帝对坐，知谓帝曰：大将军欲废陛下，立彭城王惧。帝乃起去，太后不悦，知曰：太后有子不能教，仅大将军意已成，有乐兵于外已被非常，但当顺旨，将复何言？太后曰：我遇见大将军，口有所说。知曰：何可见也？但当速取喜寿。太后一折，乃遣庞士玉取喜寿着作册，知出报师，师甚喜，又遣使者受帝齐王印绶，出就西宫。帝与太后垂涕而别，遂乘王车从太极殿南出，群臣送者数十人。司马孚悲不自生，余多流涕。使又使使者请喜寿于太后。太后曰：彭城王我之既书也，今来立我当何之？且明皇帝当永绝嗣乎？高贵襄公文帝之长孙，明皇帝之弟子，于礼 小宗有后大宗之意，其详议之。丁丑，使更召群臣，以太后令示之，乃定迎高贵襄公毛于元城。毛者，东海定王林之子也，时年十四。使太常王肃持节迎之，使右使请喜寿。太后曰：“我见高贵襄公，小时食之，我自欲以喜寿守寿之。”冬十月己丑，高贵襄公至玄武馆，群臣造请设前殿，公以先帝旧处避至西厢。群臣又请以法驾迎，公不听。庚寅，公入于洛阳，群臣迎拜西掖门南，公下于答拜，宾者请曰：“宜不拜。”公曰：“吾人臣也。”遂答拜。至纸车门下于，左右曰：“就胜于入。”公曰：“吾被皇太后征，未知所谓。”遂布置太极东堂见太后。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，百僚陪位者皆心心焉。大赦改元，为齐王筑宫于河内。汉姜维自狄道进拔河间临洮，将军徐志与战，杀其荡寇将军张逆，汉兵乃还。初，扬州刺史文钦萧果绝人，曹爽以其乡里故爱之，钦是爽士，多所凌傲，即爽诛，钦以内惧。又号曾鲁吉以邀公赏，司马师常议之，由是愿望。镇东将军吴秋俭素与夏侯玄、李丰善，玄等死，俭亦不自安，乃以继后代亲。俭子致书侍御史殿为俭曰：“大人居方悦重任，国家倾覆，而晏然自守，将受四海之责矣。”俭然之。二年春正月，俭亲缴太后诏，起兵于寿春，移袭州郡以讨司马师，乃表言：“相国义忠正，有大勋于社稷，宜幼及后世，请废师以侯就地，以帝招待之。太尉福忠孝小心，护君望忠公亲事，皆宜亲宠，授以要任。望福之子也。”简又遣使邀镇南将军诸葛诞，诞斩其使。简亲将五六万众渡淮，西至相。简坚守，使亲在外为游兵。司马师问计于河南尹王肃，肃曰：“昔关于鲁豫进于汉滨，有北相争天下之志，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，与士众一旦瓦解。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，但即往御位，使不得前，必有关于土崩之事矣。时师新歌木流疮甚，或以为大将军不宜自行，不如遣太尉福拒之。唯王肃与尚书复古、中书侍郎钟会劝师自行，师疑未决。”古曰：“淮楚兵静，而简等复力远斗，其风未易当也。若诸将战有利钝，大事一失，则公事败矣。”师 师决然起曰：“我请于吉而东。”戊午，师率中外诸军以讨简亲，以地招简中领军，刘镇洛阳，召三方兵会于陈许。师问计于光禄勋郑茂，茂曰：“吴秋俭好谋而不达事情，文钦勇而无算，今大军出其不意，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，宜深沟高垒以挫其气，此亚夫之长策也。”师称善。师以荆州刺史王基为行监军，贾节同许昌军。基言于师曰：“淮南之逆，非利民思乱也。简等匡右破邪，为幕下之路，是以上屯聚耳。若大兵一临，必土崩瓦解。简亲之手，不终朝而至于军门矣。”师从之，以基为前军，继而复斥基停住。基以为：“简等举军足以深入，而久不进者，是其诈为以路，众心已举也。今不张氏威行以复民望，而停军高垒有似未诺，非用兵之事也。若简亲掳掠民人以自益，有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，更怀离心。简等所破邪者，自顾罪重，不敢复还，此为错兵无用之地，而成奸诡之源。吾寇因之，则淮南非国家之有，侨沛汝豫危而不安，此计之大失也。君宜速进据南顿，南顿有大底阁，祭足军人40日粮，保坚城引击鼓，先人又夺人之心，此平贼之要也。”基屡请，乃听，进据阴水。闰月甲申，时赐于阴桥。简将使召李旭相次来降。王基复言于师曰：“兵闻拙速，未睹为巧之久也。方进外有强寇，内有叛臣，若不识觉，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。义者多言将军持重，将军持重是也，停军不进非也，持重非不行之谓也，进而不可犯耳。今保壁垒以积食资鲁而远运军粮，甚非计也。”师犹未许。基曰：“将在军，军令有所不受，彼得义利，我得义利，是为争地，南顿是也。”遂折进据南顿。简等从相意欲往征，发10余里，闻基先到，乃复还宝相。癸未，征西将军郭怀卒以雍州刺史陈泰代之。吴丞相俊率骠骑将军吕据、左将军会稽刘赞袭寿春。司马师命诸军解深壁高垒，以待东军之急。诸将请进军攻相，师曰：“诸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淮南将士本无反制，简亲税幼与之举事，为远近必应，而事起之日，淮北不从，使召李旭前后瓦解，内乖外叛，自知必败，困受私斗，速战更合其志，虽云必克，伤人亦多。且简等七匡将士诡辩万端， 小雨持久，乍晴自露，此不战而克之术也。乃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丰向寿春，征东将军胡遵督清徐诸军出乔宋之间，崛起归路，师屯汝阳。吴秋俭文钦进不得斗，退恐寿春见袭，既穷不知所为。淮南将士家皆在北，众心沮丧，降者相主，为淮南心腹农民为之用。简之初起，遣箭部击书至兖州，兖州刺史邓艾斩之，将兵万余人兼道前进，先驱乐嘉城做浮桥以待师。简使文钦将兵袭之，师自汝阳前兵就碍于乐嘉，亲促见大军，惊愕未知所为。亲子渊年十八，勇力绝人，谓亲曰：“及其未定，击之可破也。”于是分为二队，夜加攻军。渊师壮士先至鼓噪，军中震扰，使惊骇，所病目突出，恐众知之，聂背皆破，寝失期不应。惠明渊见兵胜，乃引还。师与诸将曰：“贼走矣，可追之。”诸将曰：“寝父子骁猛，未有所趋，何苦而走？”师曰：“夫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渊鼓噪失应，其势已趋，不走何待？”亲将引而东，渊曰：“不先折其势，不得去也。”乃与萧纪十余催风陷阵，所向皆披靡，遂引去。师使左长史司马班率萧纪八千骑而追之，渊以匹马入数千骑中，折杀伤百余人，乃出，如此者六七，追骑莫敢逼。殿中人引大木，小为曹氏家奴，常在天子左右。师将与俱行，大木知师一木已出，起云：“文钦本是明公复心，但为人所误耳。有天子乡里，素与大木相信，岂为公追解欲之，令还与公复好？”师许之。大木单身乘大马，披铠胄追亲，遥相与语。大木心实欲为曹氏，谬言：“君侯何苦不可复忍数日中也？”欲使亲解其旨，亲殊不悟，乃更厉声骂大木曰：“汝先帝家人，不念报恩，凡与司马师作逆，不顾上天，天不佑汝。张公副使欲射大木，大木涕泣曰：‘世事败矣，擅自努力。’”是日，吴秋俭闻亲退，恐惧夜走，众遂大溃。亲还至相，以孤军无计，不能自立，欲还寿春。寿春已溃，遂奔吴。吴孙俊至东兴，闻简等败，人引进至驼高，文钦父子一军降。吴秋俭走，北至慎县，左右人民少弃简去，简藏水边草中。贾臣安丰金民张蜀救杀简，撰首京师，封蜀为侯。诸葛诞至寿春，寿春城中十余万口， 聚诸，或流蹦山泽，或散走入吴。赵以旦为镇东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。以吴秋简三族，简党700余人系御，侍御史杜友治之，为诸守侍者10余人，余皆奏免之。简孙女是刘氏，当死，以运系廷尉。司隶主簿程贤亦曰：“女是人者，若以产育，则成他家之母。余防不足以成奸乱之源，余情则伤孝子之恩，男不欲罪于他族，儿女独应禄于二门，非所以哀今女弱，君法治之大分也。臣以为在世之女，可从父母之行，祭教之父，始从夫家之路，朝廷从之，仍著于律令。”武阳中武侯司马师嫉妒，还许昌，留中郎将参军事贾充兼诸军事。充魁之子也，魏将军昭自洛阳王醒师，师令昭总统诸军。辛亥，师卒于许昌。中书侍郎钟会从师点之密事，中诏敕尚书复古以东南新定全留魏将军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，令古率诸军还。会与古谋，使古表上则与昭俱发，还到洛水南屯住。二月丁巳，诏以司马昭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会由是常有自矜之色，古戒之曰：“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，可不慎哉。”吴孙俊闻诸葛诞已据寿春，乃引兵还，以文钦为都护、镇北大将军、幽州牧。三月，立皇后便是大赦。后武宣皇帝帝秉之曾孙女也。秋七月，吴将军孙仪、张仪、林询谋杀孙俊，不克，死者数十人。全公主赠诸公主于俊，曰：“与仪同谋。”俊遂杀诸公主。郡使魏魏冯昭乘广陵，功费甚重，举朝莫敢言，唯唐印见止之，郡不从，功卒不成。汉姜维复议出军，征西大将军张翼廷政以为国小民劳，不宜独武，唯不听，率车骑将军夏侯霸即一同进。八月，为将数万人至扶罕，驱敌道。征西将军陈泰敕雍州刺史王经进屯敌道，许太君道东西合适乃进。太君陈仓经所统诸军与故关与汉人战不利，经者渡洮水，太乙经不兼具敌道，必有他变，率诸军以济之。经以与为战于洮西，大败，以10000余人环保敌道城，余皆奔散，死者万计。张翼请为曰：“可以止矣，不宜复进，或回此大功，为蛇化足。”为大怒，遂进为敌道。辛未，找长水校尉邓艾行安西将军，与陈泰并立俱为。戊辰， 复以太尉符为后继。太进军陇西，诸将皆曰：“王经新败，贼众大胜，将军以乌合之众继败军之后，当乘胜之风，待必不可。古人有言：‘覆蛇是首，壮士解腕。’孙子曰：‘兵有所不击，地有所不守，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。不如据险自保，关信待毙，然后进救，此计之得者也。’太曰：‘姜维提轻兵深入，正欲与我争锋远野，求一战之力。王经当高壁深垒，挫其锐气，今乃与战，使贼得计。经既破走，唯若以战客之威进兵东向，据溧阳击鼓之时，放兵收降，招纳羌胡，东征关陇，传檄四郡，此我之所恶也。而乃以乘胜之兵挫郡城之下，锐气之足，驱力致命，攻守是书，客主不同。兵书曰：‘修鲁焚温，三月乃成，俱因三月而后已，诚非清军远入之力也。今为孤军远侨，粮谷不济，是我速进破贼之时，所谓急雷不及掩耳，自然之事也。讨水待其表，围等在其内，今城高巨势，临其相领，不战必走，寇不可纵，围不可久，君等何言如是？’遂进军渡高城岭，前行夜至敌道东南高山上，多举烽火，鸣角鼓。敌道城中将士见救至，皆奋勇，唯不意救兵促至，袁山即来攻之，太与交战，为退。太引兵扬言，欲向其还路，为拒。九月甲辰，为遁走。城中将士乃得出。王经叹曰：‘粮不至寻，向非救兵速至，举城屠裂，负丧一州矣。’太未落将士，前后遣还，更差军守并至城垒，还屯上归。太每以一方有事，则以虚声扰动天下，故西减上士，一书不过600里。大将军昭曰：‘陈征西陈勇能断，贺方伯之众，救江县之城，而不求一兵，又西减上士，必能办贼者也。都督大将不当耳耶？’姜维退驻中提。初，吴大帝不立太庙，以武烈常为长沙太守，立庙于临湘，使太守奉祠而已。冬12月，始作太庙于建业，尊大帝为太祖。